策， 而这个举动是为了防止打破价格体系。 金融产品花样百出，琳琅满目， 消费贷、白条、花呗，哎，这儿怎么还开了一个美团月付？ 本月花钱，下月支付，但你要一旦忘了，小心你的征信记录。 投资市场风光无限，风险遍地， 理财不保本，股票看不懂，贵金属变化快，想赚点小钱怎么就这么难？ 2021年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15，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咱们一起梳理梳理您的钱袋子，清楚挣钱，明白花。 好的，北京时间的9:16，智慧引领财富，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新动力，我是曼宁。那同时呢，也欢迎大家下载我们的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是北京时间，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或者是来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精彩的回放。那么在今天的财富资讯部分呢，我们将会关注到工信部明确加强智能网联汽车数据安全管理。沪深 A 股三大指数12号调整下跌，创业板只跌1.47%。百度表示，第二季度营收314亿元，市场预估309.2亿元。理想汽车港股双重上市，未来不排除回归 A 股的可能。那么在今天的资讯过后呢，我们将会邀请嘉宾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这样一个话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最近啊一些奢侈品牌的线上的旗舰店啊，小程序的应用啊，甚至是京东的小程序啊等等一些电商平台，是纷纷上线了奢侈品的他们的官方的这个门店。那其实我们知道，哎呀，就是很多朋友啊买一件奢侈品的时候，他可能是比较慎重的，往往会在店里面去进行一个挑选。那么就这个话题呢，我们将会跟大家来展开讨论。那也欢迎大家来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打开财富新动力，大拇指往上一滑呢，就可以进入到聊天室当中了。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进行一个互动，那我们也会有一些现金红包来送给大家。好，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宏观方面的消息。工信部近日印发了关于加强智能网联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的意见，要求加强汽车数据安全、网络安全、软件升级、功能安全和预期功能安全管理。其中就明确提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个人信息的和重要数据的，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在境内存储。那么工信部也提出啊，要强化数据安全的管理能力，企业应当建立健全汽车数据安全管理制度，建立数据资产管理台账，建设数据安全保护技术措施等等。那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运营中收集和产生的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应当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境内存储，那需要向境外提供数据的，应当通过数据出境安全评估。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现在其实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已经有很多朋友来了。其实这个大家的互动的答案真的其实是超乎我的想象的。有的朋友说奢侈品本来就是奢侈的，还是算了吧。还有的说啊，一般啊不会在这个电商平台买，因为实体店啊比起来还是比较放心的。那另外的朋友说啊，肯定会在电商平台买啊，自营这些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而且还有折扣，另外 C2C 的方式就不会考虑了。那么另外的朋友还说啊，因为这些哈有折扣，所以还是会考虑的。另外用户 1679CT 他说哈，看奢侈品的质量怎么样了，如果说质量好啊，那其实呢就可以买，如果说质量不好啊，再奢侈的东西买回来没有用。这个还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一些品牌它的质量确实是参差不齐，如果是在电商平台购买的话，它其实可能会您大概就难以去挑选一下啊。比如说在实体店里面呢，可以就是把一些瑕疵品啊自己就会剔除掉了啊，选选它的颜色啊，选选它有没有一些小的瑕疵啊等等，这些都是实体店啊比较好的一点。那么另外大家还有什么样的观点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互动。再来关注一下，中国人保表示一到七月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人民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人民健康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所获得的原保险保费收入分别为 2800.6 亿元、682.03 亿元以及 271.68 亿元，合计人民币达到 3754.31 亿元。再来关注二级市场方面， A 股三大股指数12号是调整下跌，沪指下跌 0.22%， 报收 3524.74 点，深成指下跌 0.79%， 报收 14901.97 点，创业板指走势较弱啊，跌幅达到了 1.47%， 失守了3400点。再来关注北京方面的消息，北京市财政局12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随着经济恢复，今年一到七月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 3886.4 亿元，增长 16.6%， 已经连续五个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态势，完成年度预算的 68.8%， 超时间进度 10.5 个百分点。那么数据显示，前七个月北京市的税收收入完成了 3370.5 亿元，增长 18.3%，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以及企业所得税三大主体税种合计完成了2568.8 亿元，增长 19.2%， 主要是得益于生物医药等企业的经营是普遍向好的。另外工业服务业增加值稳步增长，以及居民收入增长，还有股权收益的带动。那么在支出方面呢，一到七月北京市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完成了4105.9 亿元，下降 1.1%， 完成年度预算的 59.1%， 超时间进度 0.8 个百分点。下面呢，再来关注北京人社局与市财政局日前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入推进职业技能提升行动互联网加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通知，支持单位职工参与线上线下职业技能的 的提升培训。北京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管理平台是6月28号上线之后，有越来越多的单位组织职工进行在线的培训学习。那么市人社局也表示，中小微企业可以通过参与以训兴业来领申领补贴，其中线上培训需要使用北京市职业技能提升行动管理平台来注册登录，截至时间是2021年的12月31号，补贴受理时间截至2021年的12月31号。好，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就是最近啊，有不少消费者发现菜市场里的鸡蛋啊变贵了。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显示，七月以来全国的鸡蛋批发价格持续上涨。统计显示，近一个月的鸡蛋价格涨幅超过了20%，鸡蛋的批发价是一斤涨一元。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鸡蛋价格的大幅上涨呢？我们来听听有关的报道。 7月下旬以后，蛋价呢基本上整体上处在一个波动上行的那个区间。现在鸡蛋的批发价钱平均呢是10.07一公斤，但是在7月中旬的时候，当时鸡蛋的价格呢只有8.98一公斤，所以现在价格呢比当时呢是上涨了19.15%，涨幅还是比较明显的。拉动鸡蛋价格上涨的原因呢主要是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因素呢，这段时间鸡蛋价格上涨呢属于正常的季节性上涨，因为每年夏季呢蛋鸡都会在高温高湿的条件下都会出现一种应激反应，这种应激反应呢主要表现就是不吃食厌食，产电量下降，就是属于一个季节性的一个反应，每年夏季都会出现这种情况。再一个原因呢，因为最近这段时间呢食品加工厂用蛋量在增加，因为要给中秋节做准备，生产月饼呢用的鸡蛋用量比较大，所以一方面呢鸡蛋的产量有所下降，另外一方面呢需求又在增加，所以使得鸡蛋价格呢出现了连续的稳步的上涨。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最近这段时间呢鸡蛋的产能恢复也稍微慢一点，使得现在的鸡蛋价格呢环比涨幅相对来说是增大的。当然这种现象持续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那个高温高湿天气的逐渐的消退，也随着高检厂用蛋量的基本上现在达到一个高峰吧，过一段时间用蛋量就会减少，以及呢鸡蛋产能呢还是在缓慢恢复当中，所以这个蛋价呢目前呢基本上就出现了一个高点。短时间内看呢鸡蛋价格会仍然比较坚挺，后期呢继续上涨的空间不会很大，继续在高位运行一段时间以后会逐渐的进入了下降的区间。 我们再来看看企业方面的消息。12号，理想汽车在港交所敲钟上市，这是理想汽车自去年7月份登陆美国资本市场之后的第二次 IPO。理想汽车联合创始人兼总裁沈亚南表示，去年在美国上市之后啊，就有了赴港上市的计划。那么在香港上市啊，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香港的国际化是国际化的资本市场啊，市场的深度较好，且投资方式多元化的；二是为了吸引亚太地区的投资人。三是能够抵抗一些不确定的因素，那么未来啊，也不排除回归 A 股的可能性。再来看看12号，百度披露了2021年第二季度的财报。财报披露第二季度营收314亿元人民币，市场预估309.2亿元人民币，预计第三季度营收为306亿元人民币至335亿元人民币。 再来看看12号五八同城发布的2021年7月新一线城市的月度就业报告显示，2021年7月新一线城市整体招聘需求是同比增长 3.1%， 求职活跃度环比大幅上升。那么从城市来看，成都的招聘需求啊均是排名榜首的啊，普工成为了新一线城市招聘最旺盛的职工，服务员则为最受求职者欢迎的职位。另外呢，新一线城市啊整体的支付月薪为7930元，求职需求环比提升 45.1%， 典型的职位当中，销售代表月薪是最高的，达到了8562元。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阿里拍卖网站显示，贾跃亭持有的乐视网信息技术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大约1.2亿股的股票，将在今年的9月11号在阿里拍卖平台上公开拍卖。那么这笔股票呢，是分为6个拍卖标的。将在当天的10点开拍。同时呢，被拍卖的还有其哥哥贾跃民持有的乐视网共计2000万股的股票。那么兄弟俩呢，总计一共有1.4亿股股票即将拍卖。好的，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经济日报、经济参考报、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千龙网。主持人曼宁代表编辑，感谢各位的收听。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一小段片花之后呢，一起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奢侈品纷纷开线上门店背后究竟有什么样的门道。我们稍后见。 哎，我手头有点小钱儿，打开这手机银行，互联网理财、大额存单、结构性存款，这都怎么选啊？ 容易， 我拿死工资，每个月剁手都不够，能理财吗？ 好办。 都说想理财也得了解点国家的方针政策， 听不懂 可怎么办 呢？不难。 我想创业，白手起家难不难啊？ 那你去听一听财富新动力。 从三餐到理财，从置业到创业，2021年北京新闻广播财富新动力，每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15分，咱们一起小财大用。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新动力。刚才啊，我们在我们的聊天室当中呢，也抛出了互动话题，就是您会不会在线上啊购买奢侈品啊？另外呢，黄金饰品啊，会不会在电商平台购买呢？其实我们发现有很多的朋友啊，还是有会选择在线上的，因为说有的啊不是很喜欢和销售打交道哈、啊，因为不需要介绍，网上看说明就好了，自己下单啊，质量不行就退换，这个呢可能就是比较方便快捷。因为有的时候我们知道去实体店啊，我们还要去商场，还要堵车，还要停车，还要去走过去哈、啊，觉得比较浪费时间，在家里面拿手机浏览呀、啊，觉得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啊。那另外的朋友玉兰花他说，其实是更愿意去实体店买自己需要的物品的，因为质量保证过关的电商平台哈、啊、就看情况。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哈、啊、社会化营销专家黑马良驹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话题。黑马老师您好。 大家好，我是黑马良驹。 嗯，在您看来哈，最近其实我们发现有各个这种奢侈品的巨头啊，都比如说在这个微信的小程序，还有京东的小程序哈、啊，甚至是淘宝的天猫旗舰店啊等等这些平台哈、啊，都上线了自己的这个店铺。那么您觉得哈，这些看起来这种小程序哈、啊、旗舰店，它能为品牌带来多少收入呢？比如说啊，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名表，它的一些旗舰店，几乎它的销量就是零啊，一块都没有卖出去。您怎么看待这个现象呢？ 我觉得怎么说呢，主要是现在啊，中国的这个电商销售的这个市场呀，市场规模已经非常的大。 嗯， 然后呢，其实那个包括现在整个来讲，整个奢侈品市场其实也是比较困难，因为受疫情或者说是那个各个方面的影响吧。就说是以前的情况下，大家去买奢侈品，大概主要是几个途径吧。第一个就是这个线下实体店，而现在呢，因为受疫情各个方面的这种那个约束啊，这种各种限制，实体店的人流其实很少了。还有一种是这个去国外旅游的时候会去买哈，你比如去国外旅游的时候去各大你的欧美的这种奢侈品店也是比较便宜，就是整个来讲就是说是其实很多人是通过这种方式。还有一种就是国外的这种代购，但是这种情况下呢，就是在整个中国电商发展以及整个这个疫情的这种背景下呢，其实都遇到很大的一个问题，包括一些奢侈品厂家本身的可以转型，因为有整个全球市场的奢侈品市场并不是特别好。大家知道前几年其实有几个奢侈品电商，像思库啊，像这个还有一家我突然想不出来了叫什么， 嗯， 就是整个的这个整个的市值各个方面也是在缩水，就是整个这个首先整个奢侈品行业也面临着很大的一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怎么说呢，这个整个的这个设计师比较老化，就是还有一个就是年轻人不是特别喜欢，还有一个就整个的这个电商化啊，电商化的这个趋势呢，所以说呢，可能不只是销售渠道的一个变化，整个奢侈品的一些老品牌都是一两百年历史的品牌，也是面临一个如何转型的问题。所以说呢，就这一步，其实整个包括他们开小程序店各种方式，我就觉得首先是整个奢侈品品牌的一种焦虑吧。他不管是卖得出去卖不出去，他都必须要走这一步。可能整个目前到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整个奢侈品行业也面临一个很大的一个瓶颈吧。 嗯，而且呢，我最近发现哈，就是说这些奢侈品的这些它在营销方面哈，其实是做足了功课。比如说明天哈，就是这个七夕，就可以频繁的看到在很多的这个平台，比如说微信啊、微博啊、抖音啊等等这些平台上啊，就大家就开始纷纷的推这个广告了。这个广告和咱们平常看到的不一样，它是直接可以从这个广告点进去就可以买它的七夕限量产品的。那您觉得哈，像这种的营销方式，它究竟能给这些品牌带来多大的收益呢？换句话说，它这个转化率是好的吗？ 转化率肯定会有的，因为大家知道奢侈品其实怎么说呢，其实在国外和国内奢侈品还是有一个很大的区别，就是说是像国外呢，大家经常去旅游会发现，其实大众老百姓可能对奢侈品需求也不是特别大，而中国人呢好像普遍对奢侈品呢就有一种需求，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比如说一般一个女生怎么得有一个两个 LV 的包，要不这个在职场上都腰杆都用不起来，是吧？所以好多时候这个，所以重大节日其实是奢侈品营销的一个重大的节点，所以像情人节呀、像七夕这种节日啊，它好多这个，一个是自己买，二是男朋友老公可以去送，所以这个包治百病嘛，是吧？所以这个其实在中国还是挺重要的，并且我就觉得可能这个在抖音平台上，很大的奢侈品牌也开始去涉水了，就是开始尝试这种竞争方式。其实怎么讲呢，只要是那个货真价实，只要特别是官方旗舰店，那个可能我就觉得还是有一些销量的，并且好像这个好像不管是什么的节日都是男生的剁手节，是吧？所以整个所以说呢，其实这个是时间剁个手去给那个女朋友或者说是老婆买一个这种奢侈品，我就觉得其实还是一种，内刚性需求吧。你不能说是一种刚性需求，要不怎么能够怎么这个送礼，或者说是送给欣赏人一个包一个奢侈品，其实也是现在好多这个年轻人一种很非常普遍的这种消费方式。所以我就觉得销量应该还是可观的。 嗯，对，因为其实 我一开始啊会觉得可能有很多的朋友都比较排斥在线上去购买奢侈品，因为一是不能挑，比如说有的一些哈，像这种珍珠类的产品，它珍珠上面会有一些瑕疵，那有的时候我们去店里面啊就可以去挑一挑。另外还有一些包，这个有个线头啊，那个有个角缝没缝好啊，这些呢大家都可以去挑一挑。但是我后来发现有很多的朋友还是很喜欢在网上买奢侈品的。首先第一啊，可能是受这个地域限制的原因啊，有些朋友在三线的四线的城市，他可能当地的奢侈品店就比较少，但是呢自己又有这个需求，那只能在网上买还是比较方便的。第二一点呢，就是刚才很多朋友说到了啊，网上有折扣，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每年的什么双十一啊、618啊等等，这些都会有一些奢侈品的品牌会参加这个折扣的。那么这个时候在网上买哈，就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是不是现在我们说这个所谓的旗舰店啊、小程序店啊等等这些，它也不是完全就是为了我说拼一个销量或者怎么样，它也有可能是起到一种展示的作用，有一个官方的渠道让大家能够看到它的新品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经典款是什么样的，又或者是说是不是出于一种商业防守，那既然其他的品牌都开了，那我也得开，是有这个原因吗？ 我觉得是一个新的全新的一种趋势吧。就是现在其实买产品已经不分为线上线下，还是你的这个官方旗舰店、小程序店，只要是你官方开的，其实就是还是有一定的这个背书的。其实整个来讲，其实现在还有一个趋势，就在于现在年轻人越来越倾向于在线上买东西，这个潮流是不可逆的。还有一个，他们线上呢有各种渠道去。比如这个像小红书啊，各种平台，他会了解这个产品，从各个维度去了解这个产品。其实好多时候，其实一个用户去买一个产品的时候，他已经做了足够的功课了。还有一个，可能很多这个品牌呢，也会做了一些就是利于线上销售的，比如是一些政策，比如像什么提前无理由退货呀，一些很多政策，其实大家消费者买起来还是没有负担的。就负担也比较小。还有一个就是很多时候其实很多用户呢，其实甚至比商家本身或者比销售员更了解它里面的好的产品。哪个产品一上线，它其实已经跟了很多年了，他就知道这个价格是什么样的。所以整个来讲，我就觉得线上渠道肯定会变成了一个未来奢侈品销售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渠道，并且呢，未来这个所有的平台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因为我写过一本书叫全民带货了，所以整个来讲就是说是到处处都可以去种草，处处就可以种草，所以然后最终是哪个地方便宜我在哪个地方承担，没准哪天我可能在直播间里，在薇娅的直播间里头看到一个什么宝格丽的一个什么产品，我也可能去下单，因为本来这个可能薇娅和李佳琦他也是品牌，他不可能卖假的，他这个它的这个付出的成本也是很大的，所以整个来讲，其实这个，奢侈品以后肯定不会仅限于这个线下店，并且线下店也会变成了一个完全展示的地方，很多可能会选择其他这种渠道，因为毕竟不是那种特别土豪的人是吧？特别土豪的人是不在意价格是吧？他们要的是这种限量款，要的是这个，但是大部分对于大众来讲，他好多奢侈品。其实也就是点缀一下吧，比如重要的场合，或者说是那个什么职场或者什么重要的场合，他有的时候也需要这些东西去彰显一下，是吧？好，所以有一定的功能性，所以现在奢侈品并不是说是完全是一种这个完全是飞入寻常百姓家哈。王健，那你的话怎么说呢？那整个来讲，其实大众也很狠心，也会买的，这是一个。现在我们中国年轻消费者的一种心态。 确实。另外啊，其实我最近啊，就是通过观察发现呢，在一些直播间里面哈，不管是快手啊、抖音啊，还有这个淘宝啊上面等等，凡是有直播间，然后在带货的这些地方哈，我最近发现这些黄金饰品、珍珠饰品卖的销量真的不错，因为 就我的观察来看，因为我首先我没有下单，但是呢我会发现有一些产品哈， 徐然下单了，徐然是买过珍珠 对，徐然买了珍珠，他最近应该是又有点想买黄金，因为这个啊，它的这个价格它不是说像我们在门店里面看到的，就是说比如说啊，这个黄金的价格是多少，我们加工费再有多少，不是这么一个价格，它就是直接按它的黄金的价格来卖的，比如说300多块钱这个一克的话，我们就按这个价格卖。所以在这个直播间里面有大量的人真的是秒杀黄金饰品，但黄金饰品它其实并不便宜哈，比如说一个手链也得2-3千再大一点的一个比如说手镯啊，它就得上万了。那这样的产品在电商平台上面卖的这么火爆，您觉得它有一个什么样的现象产生吗？我觉得可能是因为大家对这个网购的这个门槛啊，它变得更低了，又或者说是不是它的整个这个黄金的这个消费需求其实还是蛮旺盛的。 对，它整个来讲是黄金的为什么质量卖的，包括什么什么黄金集团啊，整个就是什么中国黄金啊，什么山东黄金啊，都在卖。它是因为整个的，它很多这个平台呢，是因为线下受阻，就线下渠道本来可以卖得很好，因为这个黄金这个市场呢，中国有很大一群人就喜欢去买黄金， 嗯， 就是说是为了投资嘛，是吧？就觉得这个黄金是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投资品，但其实这里边有个问题啊，等以后再讲。所以呢，其实是整个是线下滞销以后呢，就是它转到线上了。转到线上了，所以很多销售业绩都比较好。它其实就是这种需求是一直在，只是需求转移了。就原来的时候，你可能去菜百或者去什么去买黄金的，每年固定买。后来现在可能就忘了这个事儿了，或者说是线下店没那么大人流量了，是吧？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转到线上了。所以哪里有人流，哪里有流量的地方，那自然会有一些商品。这个是一个市场经济的一个规律。但整个来讲呢，我又觉得还有一个。也跟现在的这个经济，大家对经济的预期有关系，因为现在经济下行的遇到一些困难，所以很多时候又没有什么投资的渠道，所以呢，并且通过这种直播间的这种种草，直播间的这种主播的这种场景，就这种环境下呢，就是说大家哎呀，觉得反正也没什么投资的啊，不如去买些黄金，然后你也买了，别人又都在抢，所以整个来讲，它又形成了这样一种引起大家的这种冲动消费。所以这个来讲，我就觉得大家投资需谨慎吧。其实黄金这个投资，其实大家可以多看一看相关的资料，未必非得去，因为黄金的价格一直在浮动嘛。所以整个来讲呢，所以好多人就转到去直播间去购买。我就觉得，对于黄金这种东西呢，看似是保值，其实好多时候其实也有很多投资的一些专业的一些知识，大家还是应该理性去选择。 嗯，也就是说哈，不管是您在实体店购买，还是说在我们的这个网上哈，看到这个秒杀的产品的时候哈，还是要冷静对待。如果说 对 您真的需要的话，我们再买，应该还是前面先想一想哈。 嗯，也量力而行吧，因为这种投资不一定是真的需要的，好多要，就好多专家就忽悠说不要把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头或者干啥，那这要根据你个人的一些实际情况。如果你资金时间比较多，然后你放一点没关系，所以这个就看你个人了，是吧？ 嗯。 还有一个对，你要对这个黄金这个产物有一个比较理性深刻的一种认识，不是说看人家忽悠你就去买，好多时候浮动了，你要可能是买了一个最高的一个价格，这也不好讲。 嗯，确实，那非常感谢黑淼老师今天跟我们的分析哈。那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就先聊到这儿，非常感谢您。 好的，好的，大家再见。 嗯，好，再见。 那确实呢，我们在一些这个网友的评论当中呢，也看到了哈，大家说，哎呀，像懂行的啊，在这个直播间买一些首饰啊、黄金等等玉石哈，肯定行，但是不懂行的还是得谨慎。确实哈，这个还是要大家冷静对待啊，不要看着说，哎呀，这个怎么比店里看到便宜那么多啊，我赶紧买吧，二话不说买了，买完了自己又后悔，所以这个啊，应该还是要冷静对待的。另外呢，这个朋友啊，5155SN他说啊，不会在电商平台购买的，只会在实体店购买。但其实像刚才我们专家说完了啊，有一些东西啊，其实还是可以在网上购买。比如说有一些这种比较贵重的哈、啊，像一些家具，我们知道有的一些家具啊，它非常贵，比如说它有的一些雕刻的手法啊，或者是它手工制作啊，它价格就上去了。这个哈、啊，我觉得还是大家应该去实体店去看一看，因为像这种手工制作的啊，它可能每件和每件不一样。也许您喜欢这个红木颜色的，您喜欢那个颜色的啊，这个雕的好，那个雕的细，等等这些哈、啊，它都是有一个差异化所在的，它不是一种标品啊。标品呢，就比如说手机，对吧？它每一个都是一样的。那我们看到有一些奢侈品手表，它也是每一个都一样的。这个呢，可能说我们可以在线上去选一选，去买一买。但是对于这种差异化比较大的，还是建议大家能够去实体店去购买。这样的话，其实挑选啊，这个过程也是蛮快乐的。那也希望大家啊，在购买这些奢侈品的时候啊，谨慎。再谨慎啊！最后呢，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明天的这个七夕佳节哈、啊，能够过得愉快吧。那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了，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北京时间或者是我们的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的精彩内容。那么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